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绿时吉祥，后期自聪。第二十章，上回我哋讲到九叔呢就同小玉呢隻烂面鬼斗法，终于呢就打走咗小玉，而秋生仲唔识死，一副色迷心窍咁样，就俾九叔就斥返返二庄啦。喺二庄里面，九叔呢就攞住个烟斗，成块面呢青一笪就雨一笪，点解呀？俾秋生焚㗎嘛。只见九叔嘴咗两啖烟，背住双手对住呢两条衰仔闹啦。 你睇下你哋两个，一个中尸毒，一个俾鬼迷，我收你两个徒弟真係黑仔。 而呢个时候呢，婷婷啱啱捧咗碗糯米粥俾文才食啦。文才望住碗糯米粥，望望师傅咁嬲个样，又望望自己嘅伤口，咁就讲啦。 师傅啊，唔好咁嬲啦，我啲尸毒呢就都七七八八㗎啦。 秋生就喺隔篱托住个腮毛精打彩，就跟住讲啦。 唉，咁我都俾鬼迷到七七八八㗎啦。 九叔就望住秋生个样，攞个烟斗就剁住秋生个头讲啦。 你睇下你啲衰仔，讲嘢都语无伦次咁样啦。你啊真系俾鬼迷啊你。 文才讲啦。 咁啊点算啊？ 九叔就背住双手，拧转头啊咬牙切齿咁讲啦。 我话今晚睇佢够唔够胆嚟，如果佢仲够僵过嚟嘅话，你老尾我就一定收咗你八婆。 话咁快啫，夜幕降临啦。只见九叔呢身披黄袍，头戴道冠，右手啊动住把桃木剑啊坐喺大门嘅中间嗰度，眼神凌厉，一边啊望望屋顶，一边啊望望墙角，一副如临大敌嘅样啊。跟手啊望望放喺凳旁边嘅罗盘，罗盘上边呢黐住两块柳叶，好似个卫星定位咁，但系呢个时候又冇喐到，即系话冇咩邋遢嘢喺周围呢。九叔啊不由得叹咗口气， 唉，咁鬼耐都唔够胆嚟。 而喺呢个时候呢，婷婷就在后面拱门出嚟啦。 九叔，饮杯茶先啦。 九叔就即刻企翻起身，接过咗个茶碗就讲啦： 都系你最乖，你都系快啲入翻去避一避先。嗱，听到咩声都唔好出嚟啦，吓。 婷婷咬咬岌头，讲一声知道啦，咁啊左望右望咁啊退翻入去啦。九叔啊，呷一呷啖茶，放低个茶碗，继续喺度等啦。而喺屋里面呢，秋生就俾九叔绑咗喺张凳上面，好似对付啲精神病人咁呢，手手脚脚呢都俾人用红绳绑晒喺张凳上面。婷婷行过望望秋生，个面上面三分系尴尬，三分有啲不齿，再带住四分嘅无奈，就行咗入内堂里面。秋生见住婷婷，想讲啲乜呢，諗起自己觉得自己有啲身有屎咁啦，都唔敢讲乜嘢。见住婷婷嘅关门入咗去里面，跟住左望下右望下，见到文才冇跳，就喺个糯米床上面缩埋一嚿，有少少打震添。而如果大家冇唔记得嘅话，秋生买返嚟嗰啲糯米呢，有一半系流嘢系粘米嚟㗎嘛。而文才而家个样呢就恐鸠暴，两隻眼就开始发黑，嘴唇亦都变白，手指甲呢已经长咗一寸，仲带住微微嘅青色，嘴里面含含糊糊咁就喺度， 哎呀 咁样做咩呢？原来文才只犬齿啊，竟然就长咗两寸，牙痕啊喺度磨紧牙。秋生见住文才背对住佢啊，讲啦： 喂，文才，你有冇瞓咗啦？ 文才口噏噏嘅讲啦： 唔瞓做乜嘢啊？你撞鬼又唔系我撞鬼？ 秋生就讲啦：喂，唔系连你都唔理我嘛？ 我唔理你，我就翻咗房瞓啦。你仲想点先得噶？ 讲下啫。文才眯眼望望自己只手，见到自己嘅手指甲变成青青绿绿咁，好似只僵尸嘅指甲咁，又长又尖，不由得吓咗一跳。佢心里边都知啊，可能师傅糯米治木虱，糯米治僵尸嘅手段唔系咁靠谱啊！一方面又惊俾人哋知道自己变咗僵尸， 即刻收埋只手，喺个心里边又惊又怕，夹硬就忍住，唔俾自己嘅样俾人见到啦。秋生见到文才打晒冷震咁就问啦：，喂，你做咩啊？你咪冻啊？文才听到一惊，突然间。所有人都听到呢阵怪声，秋生拧转头望望啦，哎呀，小玉，小玉嚟啦！出边嘅九叔呢，一攞起个罗盘，见到上面嘅柳叶指针啊，指去咗东南角一个方向，随即眼神一諗，抽起把桃木剑，慢慢就探咗过去啦。一阵怪风啊吹起，九叔一手攞住个罗盘，盯住个指针嘅方向，见到个指针呢。忽左忽右，九叔左望望右边望望，睇住个方位有咩变化啦。眼见住支指针係咁碎东南个地方嗰边，突然间又闪在西北角。九叔剑指西北，一步一步咁探过去，啱啱行过外院嗰边，离开咗到大门一阵啫，突然间指针一转，指咗大门嗰边。九叔眼神一紧，哼咗声，桃木剑随手就飞出，闪电咁就插去大门嘅方向啦。插一声，桃木剑啊啱啱吉中个门，连随吉中小玉个三袖。好彩小玉个闪得快，成个三袖俾扯甩咗。小玉个惊啦，一翻身贴住窗谂住碌开啦。点知个窗上面呢，九叔个做晒机关布置啊，全部都系符嚟嘅。小玉只手一掂到个黄符，喳一声。青烟就冒起，小玉个痛到成个褪后三步。而九叔呢个时候呢，已经冲到去门边掹起桃木剑，同时剑尖吉咗两道符，挑住到灵符挥剑一指，就諗住吉去小玉嗰边。小玉个翻身避开，一飘就飘咗草地嗰边。九叔跟住咁追过去啦。桃木剑光一闪，三道灵符已经封住咗小玉个退路啦。而呢个时候呢，秋生在里面听到小玉在外面惨叫，整个人就坐不住了。怎么说都是自己第一次来的嘛。但是他自己就被绑在张椅上面。张椅呢就被条绳捆在一条柱上面，好像人家五马分尸那样喐不得其整。心里面是又急又慌啦，一路在那摁张椅，就在那嗌小玉小玉啊这样。一边嗌一边望住文才，喂文才，你快帮我解开啦。唔该你啦。而文才呢个时候呢，成身打紧冷震。文才，唔该你帮我解条绳啦。而文才呢，听到秋生嗌佢，突然间两只手不受控制咁伸直咗，啲手指甲已经变到好似僵尸咁长到三寸，好辛苦咁样擘大个口，啊啊咁样。突然间。文才又好似毒瘾发作咁样，个样啊已经有八成好似嗰晚嘅任老爷咁样啦。只见佢一翻身碌起身，隻手好似鸡爪咁样，个头呢就好似狼狗咁，左闻闻右闻闻，啲牙已经露咗出嚟啦，十足十任老爷尸变嗰日咁啦。秋生一路望住窗外边，听住小玉讲：生哥救我啊，生哥救我啊咁。咁又想嗌阿文才啦，拧转头一睇，见到文才僵尸咁嘅样，个心一窒。喂喂，文才，你做咩啊？文才呢个时候呢，一步一步咁样行过秋生嗰度，僵尸牙就呆翻，只眼呢就眼金金咁望住秋生嘅喉咙。秋生啊，俾绑住喐唔到噶嘛，成个人就向后嗌：喂喂，做咩啊？你唔好过嚟啊！文才而家都唔识讲人话咁滞啦，咁啊慢慢攞只手啊摸下摸下秋生件衫，个头咧就控去秋生个颈嗰度。喺文才眼里边就好似见到一啲世上最美味嘅嘢咁样，一啖就谂住噬落去。秋生虽然俾人绑住啫，个身一拧，个头啊用尽力向右边一歪，文才个嘴咧。就啱啱好及正喺个耳屏嗰度，一及唔中有啲猛啦，望望秋生，你唔好喐啊，你唔好喐啊，跟手啊又扑上嚟啦。 秋生就惊啦，两只脚一掂地，成个人反往走，咁啊连人带椅跌咗落地。文才见到，咦，好似只反转田鸡咁啦噃，嘴里边结结声啊怪笑，一步一步围住秋生系咁睇啦。哇，秋生啊，俾佢睇到心都寒埋，一边就系咁嗌啦，师傅，师傅救命啊，师傅！九叔就喺外边，我而家咪告紧你都碎嘴。佢嘅意思呢系打女鬼，而秋生嘅意思呢系打文才啊嘛。眼见住文才系咁将只手捻过嚟啦，秋生啊大喝一声：文才！文才一惊，好似有少少意识啦，眼神啊飘忽咗一下，望望自己，有只僵尸手咁样，只牙又伸埋出嚟。意识就开始清醒翻啲啦，望住秋生就讲： 秋生，我点算啊？你帮下我，帮下我！ 秋生就望住文才，吓到嘢都唔识讲。只见秋生啱啱擘大个口想讲啲乜啫，文才偷眼见到秋生颈上面啲血管卜卜咁样跳，眼神一变，对住秋生一啖就要噬过去啦。秋生一个翻身，连人带椅又翻转咗，一边又不停口度嗌啦：师傅，师傅救命啊！师傅！九叔喺外边又收紧小玉噶嘛，好唔耐烦咁啊嗌去里边， 我都话救紧你个衰仔。 而与此同时咧，小玉就已经俾九叔啊逼到一个墙角碌头里边，咁啱就喺嗰个位置，九叔就布置咗一道符网，就系谂住将小玉逼去嗰个位置啦。小玉一掂到埲墙啫，喳一声，一手一捅，翻身一转，右手边呢又揿到埲墙，喳一声，被逼就吞到墙角啦。而与此同时咧，喺个横梁上边，一道朱砂网就罩住咗小玉啦。小玉见到就惊啦，掂掂个网，哇，辣手嘅，当堂啊喳一声，成个人就缩喺里边，唔敢喐啦。而正喺呢个时候，文才同秋生嘅里面亦都系打得火热啦。秋生由于成个人就捆喺张椅上面，只能够左碌右碌咁样避开。而呢个时候呢，绑住张椅嗰条红绳就已经俾文才刮烂咗㗎啦。秋生啊好不容易挣扎起身，成个人啊带住张椅就系咁撞去文才嗰度。文才七七八八僵尸嚟㗎啦嘛，力大无穷，一撞就撞烂咗张椅啦。秋生啊乘机送人啦，都顾唔掂绑喺手上面嗰啲烂椅啦，成个人諗住冲去门口度，冲到一半条腰一紧，一见到原来自己条腰上面有条绳，手臂挂咁粗一条大麻绳捆咗喺条柱嗰度，走唔甩。文才呢个时候就起势追住秋生諗住吸佢血啦。秋生左闪右避，由于佢捆住条绳，佢走去边，文才追去边，一来二去嗰条绳就捆咗喺文才条柱度啦，而佢自己呢亦都兜住圈围住，一个转身就面对面对住文才啦。文才两只手见到佢呢下，两个人喺度冇得走啦，一手只系插过去啦。秋生两只手啊一格格住，一边喺度嗌啦：师傅，师傅救命！我就嚟死啦，师傅！而九叔喺外边呢就已经同小玉打到差唔多啦，见住小玉已经喺个蛛纱网里边啦。听到秋生喺里面鬼杀金草，真系嬲啦！攞住把桃木剑，转身就喝喺里面啦。 你唔好再嘈啦，衰仔，冷静，忍耐下咁咪得咯。 讲完啱啱拧转身啫，小玉就四周围都被蛛纱网困住，走唔甩噶嘛。举头望望个天井，而上边冇到，当堂怪叫一声，成个人应该系成只女鬼就破空而出啦。九叔望望佢，扑街啦！今次连才追住小玉啦，而小玉呢直接飞去秋生嗰边啦。九叔一见势系假啦，咁狼胎嘅八婆，急急脚咁啊追入去啦。而小玉见到困住秋生嗰间屋啊，出边都系贴满晒黄符嘅，我心一谂，一咬牙，成个人对住个窗口啊冲咗入去啦，砰一声。小玉就半边身被啲黄符烧到红晒，九叔亦都喺外面追紧入嚟啦。眼见住文才已经将秋生逼到喺墙角度，秋生嘅两只手捻住文才只手，搏命喺度招架。而文才咧已经起势咁样将个口伸过去，谂住咬秋生噶啦。说时迟那时快， 小玉将文才成个人戚起，一揈就揈咗门口。文才当堂搭喺门边咧，咁啱就搭正喺九叔前面。九叔一见到，哎呀，另外一个徒弟你而家想搞？见住阿小玉帮阿秋生解紧啲绳嘅，大喝一声就讲啦： 唔使惊，师傅喺度。 桃木剑挑起两张黄符，对住小玉就冲咗过去啦。秋生一见到，当堂就挡喺小玉前面。九叔一见到，衰仔仲喺度帮紧只女鬼，就嬲啦。 衰仔，快啲闪咩？ 师傅唔系啊，师傅 咩唔系啊？ 一路讲啫，对住小玉啊又吉过去啦。而文才呢个时候咧，喺个门边度碌起身，成个样面色啊白晒，僵尸牙已经伸晒出嚟啦。叉起十只手指，望一望九叔嘅背脊，谂住冲过去啦。咁好啦，呢云啊真系大领镬啦。跟住落嚟又会点？我哋下次再讲。